我唔会讲嘅，你放心，边间我咧 嘅。喂 ，hello， 冇所谓嘅，其实可以讲。 系啊，头先我哋咪后啲嘢俾个听众听到咋？哎，喂嗱， 无事不可对人言，我哋 接电话嚟先。哎，你系边？点样称呼你啊？ Amy， 哎，你就系 Amy 啊 ？Hello， 系啦， 喂，你好， 你好，你好啊， 人同夜期，你哋好， 咁样，你好，你好， 大家好， 终于对到话啦，我哋 系我喺澳洲雪梨打嚟嘅， 喂，我迟啲都想过雪梨喎。 哦，好啊，好，睇下有冇机会 meet up 下， 有呢 个导 游当地嘅 WhatsApp 噶 ，contact 噶，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 ，OK 啊 ，OK 啊， 哇，你嗰几个好正啊， 坚料， 系啊， 猛抽 我。我系咪之前有交过货俾你噶？ 系啊，唔系，但系咧喺咩啊？喺嗰个 PM 嗰度咧，嗰个 voice 抽唔到出嚟噶，原来好难抽出嚟噶。 OK， 因为咧我讲嘢好快啊，我而家讲嘢会唔会太快啊？ 我唔快， 尽量慢啲。 系 咁，其实我 喂唔系，我哋住咗澳洲都仲咁快，你都好嘢喎。通常去澳洲的人就慢很多。 我不会不会讲回自己母语嘛。母语是广东话嘛。 没错没错。 英文就梗是慢啦，国语就更加不得啦。但是我怕我讲嘢快。如果讲得不好，咁多位网友多多包涵，不要闹得咁劲啊。 不要嘅。最多闹 我 啫。 咁劲。咁其实呢我有几个嘅，就你想听啲短啲定係长啲啊，定听讲住一个。 冇所谓。 是但唔係冇你咪讲啦。 係啊。 其实就我是1990年来了澳洲读书，咁就做了10年海外学生，跟住就返咗香港做嘢，先至即再移民返嚟嘅。咁其实90年代嗰时我已经入第一次即其实之前就听好多鬼故嗰啲嘢，就觉得啊我信有啦。咁第一次感应到，因为嗰时嗰个年代呢，我哋做海外学生呢，就有啲比较有钱啲嘅同学呢，就会租嗰啲叫 service apartment。咁就喺雪梨嗰个市中心嘅，我拍开埋条街名都系 Pitt Street 啊，好出名嘅嗰等嘢，即系好出名猛鬼，好出名猛鬼，呢度嘅华人都知噶啦。 系 咁我咧嗰阵时唔知嘅，咁因为我哋嗰阵时就好多时候读书好辛苦，就会通宵做 assignment， 咁其实系真嘅。当你嗰个精神唔够咧，就真系好容易撞嘅。咁我第一次撞到就系、是、因为嗰阵时冇而家咁多咩 take away 啊，咁多咩唔同嘅国家嘅食品，咁好多时候，譬如我话我要上我同学屋企咧，佢就会。当时啱啱有手提电话就是98年，如果我冇记错，1998年，咁佢就打俾我就话喂，你可唔可以拎个 pizza 上嚟？我好啊好啊，咁我拎住个 pizza 上去做咗 pizza delivery 啦，上咗去。咁我拎嘅时候咧，咁佢已经同我讲话，喂，不过有样同你讲，我哋部 lift 神神地，哦，咁点啊？佢话你如果唔得你，我话会唔会运 lift 噶？佢唔会，不过咧你部 lift 会停一停嘅，搞唔搞？咁我冇点啊？佢就教我跳喺部 lift 度，佢跳就喐翻噶啦。咁我嗰时又真系傻傻格跟住咗。 你香港冇制啊，跳落咗楼下噶啦。 系啊系啊，我知道。咁咧佢咧就咁我入 lift 嘅时候咧，我个心里面有啲衰格嘅，已经觉得唔会咁黑啩，真系。因为我听到夹咗一声，咁我就谂紧，咁佢个 lift 制又当时系冇而家咁 high tech， 有嗰啲什么对讲机，嗰时冇嘅，佢有嗰啲系咪叫alarm 咁啊 bell 啦， 但系冇反应嘅，系啊，得个声系冇人会救援，因为澳洲呢度好奇怪，而家都系佢唔理你，应该24小时嘅嘢系冇24小时，即系话佢哋都系5点钟放工嘅嗰啲友仔，咁所以嗰啲冇什么大厦secure 啊，或者嗰啲类似喺 recept 坐嗰啲人冇嘅，咁好啦，咁我揿完之后，咁我发觉死啦，咁冇计喎，都系要放低个 pizza 喺个地下度。就坐低个身，好似一个助跑嘅动作，咪跳咯。你明我咩啊？ 我明明明，系。 咁我跳嘅时候，咁我咪第一下跳得唔系几高啦。咁第一次当 warm up， 咁第二次跳，真系跳 lift 喐翻一个人一踏翻落嚟嘅时候，你咪好似一个助跑嘅动作咯，即系一个踎低一个起跑嘅动作，因为你跳翻落嚟啊嘛。 系。 我就望到我右手边有对小腿喺度。 吓！ 但是呢，因为我那时候我是戴 contact lens 的，好清楚，因为它的 lift 是很光，光到是白的，那我就又不知道为什么稍稍侧边，真的在那个反四边墙的银色的反应是看不到它的，看不到它的脚，但我望到它的脚还在那里，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很勇敢再向上稍一稍，因为我还踎在那里，好像扮一个绑鞋带的动作，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又累了，跳完琴我脚软了，我真的脚软，我怕到脚软，那我就踎在那里，死了点算咧？跟住我望下，真系膝头哥对上冇嘢嘅， 即系得对肉色嘅小腿， 即系得对脚啫。 牛仔裤嘅小腿， 系 着波鞋。我仲记得佢一对系 Nike， 嗯， 黑白色 Nike 好清楚，嗰、那个 tick 啊，嗰、那个 tick 嗰个 logo 好、清楚。咁我踎咗度，我系脚软，加埋开始脚痹。咁因为佢嗰阵时咧，我朋友系住28楼，嗰阵时 lift 冇咁快嘅， 系系 冇咁快嘅，哇！我系觉得每秒嗰心跳130嗰个感觉咯，我系滴汗，嗰次系冬天，我滴汗，我背脊湿晒，跟住好啦，就听到部 lift 到啦，因为佢到嗰阵时咧会有个声音出嚟话，叮咁样啦，跟住咧，哇！我一叮嘅时候，我已经谂紧死啦，个 pizza 喺我前方，我要即刻用最快速度拿个 pizza。踎即刻起身走咯，但我其实我系跛下跛下咁样，我真系出到个 lift， 我唔敢望。当我揿我朋友个门钟嘅时候，朋友问：哇，你做咩事啊？出边好冻，你做乜流晒汗，块面红晒？我唔好讲，我唔好讲。跟住我同佢讲翻，咁我就讲翻成件事。佢话：咦，原来你唔系第一个见到嘅、哦。我话撞鬼你啊！ 喂，佢唔早讲。 佢话：咁我冇谂住你会撞到噶嘛，唔系个都会撞到噶嘛。咁你见过，佢都见过，但系佢话佢见到嗰次咧就调翻转，有上半橛就冇小腿， 轮流出嚟 嘅。但系一个佢话一个外籍人士嚟嘅，一个金发嘅女士，冇表情企喺度，但系佢就望到去到大腿中间之下下边就冇噶啦。企咗喺度， 轮流出现的。佢上身同下身 中意可能得一半，上下冇睇到中间。 系啊，但我见到个小丑，我真系好惊，因为吓、啊、我望下，明明我一个人入 lift， 点解会咁噶？ 系、 跟住我心谂好惊，嗰次系即系第一次嘅感应咯。呢个就系我第一次嘅感应咯。 我都试过密闭空间突然间多咗个人， 系咯。 我之前讲过，真系嗰种惊唔系脚软咁简单。 系啊，即系最惨，唔系最惨，你系走唔到嘛。 系啊，你知唔知嗰下我系惊到系有种系离魂嘅状态咯。 系喎，最惨系走唔到。 嗰种寒意，即系嗰种寒意系真系你。讲唔出，你形容唔出嗰种感觉嚟嘅，嗰种动法你系入咗骨入去，再转翻啲寒气出嚟咯。 系啦，喂，跟住又到几时又撞到呢啲嘢？ 其实我跟住好讲，未，我其实我有三个咯，今次讲尽快讲三个， 唔使尽快，慢慢 好啦，第二次就系2006年，当我翻咗香港做嘢去台湾玩嘅一次。咁好出名啦，嗰间台北有两道符喺个大 啊，上集我哋 信义区嗰间 啊，系嗰间，系方丈， 我系嗰间好出名噶啦。咁我咧，我去嗰时咧，我系唔知呢间嘢咁劲，因为我第一个反应就是、哇，做咩咁笋嘅？我哋呢个咁嘅旅行团，因为其实我系离团去揾翻我以前嘅大学同学，因为我哋即系澳洲读书系咩国籍人都有噶嘛，我就去玩几日，跟住就离开个团就 stay behind 去揾佢哋。咁我就话咁笋嘅间嘢，咁我嗰次系其实咧啊，唔知系咪太攰定系咩？我系望唔到，当你企喺嗰个大堂中心咧，你系望唔到两道符，你要企到好远先会望到嘅，因为好大嗰嚿嘢。咁我唔知嘅，我完全唔知道。咁我就记得我住18楼啊，冇记错系18楼。入到去第一个反应就系间嘢点解咁寒嘅咧？咁我仲记得我好衰咁样同我朋友讲、大集团真系大集团啲冷气特别劲嘅，因为嗰阵时咧系9月好热嘅，台湾系盆地，台湾系热，台北系热过香港嘅，系热到中暑。 我 feel 过，我去过， 系啊，即系大家都知道，因为我系就记得第一站系先去9份，热到个人中暑就翻酒店，我仲喺度话。做乜鬼唔帮我哋 check in 先啫？要嚟九份喺度做个桑拿先至翻酒店。我唔病啊，有鬼！咁去到间酒店就觉得哇，好劲！啲冷气劲到，因为佢有得调校嗰个温度，但系你系冇分别，系冻到咩咁？咁啊冇反应，咁好啦，你啲鸭仔团都系正常噶啦，你就会俾一阵间你冲凉就落去食饭嗰啲啦，即系好 standard 噶啦。咁我去嘅时候，咁我其实因为我九月我又唔系好明白点解个团咧好多嗰啲。有啲家長帶埋啲細路去，咁其實咧就因為佢係個團咧，佢就會安排你住同一層樓，除咗嗰個領隊嗰位姐姐。咁好啦，咁我哋你落去食飯實會撞到嗰班細路，因為你一行出門口就會聽到一個嘈喧巴閉嘅細路，嘈喧巴閉嘅細路 跑嚟跑去咁樣咯。 系啦，走嚟走去就话啊，我食饭啦，咩，依家去边度夜市，即系嗰啲啦。咁我都冇理佢嘅。咁好啦，咁咧，佢啲 lift 劲啦，嗰啲6星级真系劲噶啦。咁佢揿 lift， 咁个细路咧就有个非常之坏习惯。其实我都冇谂住话佢，但系点解我会话佢咧？其实话佢话到佢父母碌大咗只眼嘅。当时我系即系 raise my voice 去话佢，就系咧嗱，我哋入 lift 啦。咁其实佢一家四口啦，我啦，我朋友啦，仲有一。 对情侣咁样入 lift， 嗯， 即系嗰啲 lift 好大，咁入 lift 嘅时候，嗰个细路咧又唔知点解我哋又冇嗰个警觉性，俾佢企咗喺个 lift 仔隔篱，其实唔应该俾佢咁做，佢就个当部 lift 闩埋门嘅时候咧。佢就用嗰个最快速度揿翻开到 lift 门，狂揿，咁到 lift 咪会挫一挫啊？咁其实我就已经有啲兴，我就话你搞到我搵 lift 我就冚你个死仔，即系我心里边有呢句。 你心喺度冇讲错嘅， 因为咧我系做教书出身嘅，即系我咧闹人咧，其实我讲嘅，我啲团友都知道我教书，因为我会教训佢哋嘅，即系你做错我会柄你噶啦，咁我就觉得啊。你真係你作怪撞鬼嚟，咁其實啲其實我諗住坐一坐部 lift， 我諗正想話佢喂你唔可以咁白眼個小朋友，因為你對住父母媽鬧得咁勁啊嘛，啲詞語修飾下。咁其實點解我會後期會即係兩秒之後會爆火鬧佢咧？就係唔係因為依、這個 lift 震一震，係當部 lift 門好快咁樣打翻開嘅時候，成條走廊企滿曬人，係耷低個頭。同埋我見到，因為我嗰陣時我係做，我都話之前我係戴 contact lens， 咁到嗰陣時我已經做咗嗰個手術咧 ，laser 咧係好清楚發光嘅，即係我係冇近視嘅。我係望到條走廊嘅接近盡頭嗰度咧，係有幾個日本軍人嘅打扮嘅人，著住對軍靴企咗喺度。但我哋嗰條走廊嗰啲人唔係人嚟嘅，因為我哋等 lift 嘅時係冇人嘅。 嗯。即系成条走廊企满人、 啊，仲系耷低头啊！你有边啲人等 lift 系耷低头啊？ 系咪佢哋着嗰啲衫唔系我哋嗰啲衫嚟嘅？有啲似 民初嗰啲， 真系打仗衣衫褴褛穿咗窿嗰啲衫啊！你明我讲咩啊？即系有啲似你似民国走烂，你而家 民初嗰啲衫 系啦，就系嗰啲灰灰，同埋有嗰啲传统两粒纽扣纽扣到去 后。 头系啦，系嗰啲，但系麻质布，唔系嗰啲什么绢丝质嗰啲，好清楚。跟住我仲见到尽头系有几个好都几高，但系好瘦，一睇就知系日本人嘅军人。因为我点解会望到佢？因为佢侧跟咧侧面咧，佢后边等摸咪有块嘢遮住个颈背嘅，系日本军人先有嘅。我就望到咯，同我望，我即刻就查佢对军靴，系一对好靓、擦到好干净嘅军靴。咁、我就用我最快嘅速度，因为我高，我即刻揿翻生个 lift 仔。跟住佢妈咪都话你做咩咁白眼？跟住我系啦，你做咩咁白眼啊？跟住我其实我只好自然噏咗佢，你知唔知我见到啲咩？跟住佢老豆嗰个爸嗰、那个细路嘅爸爸问我：你见到啲咩？我冇嘢，你而家来食饭，唔好讲嘢。跟住我朋友已经，我朋友已经撞一撞我手踭话。你又見到啲嘢，我話、可能真係都係唔係好夠瞓，都係唔係好得噶啦。即係因為你去旅行之前，你要做曬啲嘢，你先至可以咁請假。咁你又會唔夠瞓？咁我又呢個係我即係第二次見到嘅。咁當然我嗰幾日都係即係覺得，唉，盡量都喺嗰間酒店就早啲翻去啦。因為真係、我唔知係我心理作用定，因為我見到依單嘢之後，我先至問我朋友話：，你唔知道好勁噶嘛？呢間嘢係全世界十大猛鬼酒店嚟。我係咩？咁 honor 入住到嚟，我哋又唔知喎。 咁 honor 呢个字真系 我唔知喎。你唔怪之你见到，跟住我话唉，唔好去，唔好去夜街去到咁夜。其实后屘我stay behind 问我台湾朋友都话，呢度系日治时期嘅，好似系司令部啊，日本人嘅司令部嚟噶嘛。 有听过，有听过。 系系啊，即系等于香港嘅金钟嘅 PP 一样。 系咪即系半岛咯？ 系系啊，一样一样一样，同埋嗰个Pacific Place 啊， 泰古 金钟嗰度，好劲好劲， 泰古广场。 咁嗰个系系啦，就系我第二次经历。 哇，真系好有画面感啊，仲要好实体喎，真系。 嗰个僆仔，嗰个其实我谂嗰个僆仔个老豆都睇到。 佢可能睇到，但系个僆仔我怀疑都见到，因为我。即刻，因為我隻手係因為好矮嘅，咁佢我係隻手係橫跨佢個頭上面撳翻個 lift 仔閂門嘅時候，我係見到佢隻眼睛睜大咗嘅嗰個靚仔。 佢係咪見到有人係咪企曬喺度？佢想入 lift 啊？ 所以就同佢開門。 所以開門咯，有人喎、 啊。唔係，因為我哋閂呢門閂到一啲咁多一寸都冇啊！佢貪得意啊！ 哦， 佢就話撳咁啊，狂撳。咁我就見到佢做咩呢？因為我哋點解我話我肯定嗰啲唔係人呢？除咗佢啲打扮就係、是、因為我係最後尾一個入 lift 嗰個人嚟嘅。咁、我係有個習慣就係、是、臨入 lift 嘅時候，我咧轉身個面向翻個 lift 門出去嘅時候，我係望到有冇人噶嘛。咁我閂緊門嗰時仲未有人，當佢撳翻開個 lift 一挫嗰下就開翻就有人。就係嗰啲我話戰前嗰啲人嘅打扮， 文初嗰啲即係一字排開耷低頭。 總之就係走爛。 走烂嗰啲嘢，走烂嗰啲嘢， 见到日本军啊，真系， 仲要成排 走廊。因为如果你住嗰间酒店，你就知道佢啲走廊系超级长噶，因为佢真系贵价酒店啊嘛， 系啊， 即 系， 所以佢一层我唔知佢有几多个房噶，讲真，因为我唔记得我系一百几多噶，总一百一三、一百一七，总之我就觉得哇咁多房嘅，即系因为我去攞锁匙去搵我间房嘅时候，我系几多个同朋友讲，喂，点解行咁鬼远嘅？跟住我哋就一路讲，就我就讲呢个衰嘢，我就话啊，真系大集团真系唔同，你睇下啲中央冷气白鬼别劲啊，寒嘅。 哇！要出， 因为我仲未知嗰度系有嗰啲，即系有嗰啲嘢咯。我完全冇谂呢样嘢，我就觉得出边好热，而家就好冻。啊，终于嚟到台湾啦，终于可以休息一下啦，咁样即就系咁样啦。 哇！我下次去再去台湾，特登住呢间，唔知同屋主炸唔炸先。 你唔好同佢讲咯，你真系唔好同佢讲咯。唔系你块柜，你真系块柜玻璃都唔掂啊！ 啊，唔系咁，睇下你撞唔撞到嗰座仙人，你睇下嗰个啱啱你个磁场撞唔撞到咯。 咁啊吓， 你撞到就撞到，即系等于你之前讲话你做电影嗰啲鬼故，我都觉得好劲，我觉得啊，哇，你都系成日都遇到嗰啲人， 唔系因为我哋成日唔够瞓啊嘛， 吓， 一分分钟有时，哇，一早直踩，有时又早接夜，夜接早，你都冇瞓嘅， 系啊，一个礼拜唔瞓觉已经等闲事嗰啲嚟噶， 系啊，喂 ，Amy， 你仲有嘛？咁我哋去广告先，翻嚟再 好，仲有一个， 好嘛，好啊， 好， 我哋去广告先。